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周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副主任，从医20多年，坚持对病人人文关怀，认定作为医生不光要看到疾病，还要看到人。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舒缓治疗专业性公益化发展，2017年4月创办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周轩。周轩是趁休息日来电台的，他穿一身蓝色连衣裙，笑眯眯的一双大眼睛让人很有安全感。我就想，即便是穿上白大褂，他也不会让小患者害怕的。我好奇当年的他为什么选择学医，还学了儿科呢？当时学医是你自己的选择吗？ 要说选择，肯定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反正至少我是没有想法的。我们考大学都是你当时是多少分，大概就能选什么样的学校。 那会儿你知道学医是怎么回事吗？ 没有，完全没想法。当时就家庭里头就觉得女孩子们反正当老师啊或者当医生可能都是挺好的，也完全没有想到学医会有多辛苦啊或者怎么样，完全没有想 法，完全没概念就学了。 对，对于我来讲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呗。真正上了医学院，可能是我的这个性格，如果我想要做事情的话，就希望能把它做得好。真正到了医学院以后，那反正不管是学什么都要努力去学嘛。 你毕业的时候就到了儿童医院吗？ 对， 选了儿科。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儿科系， 就学的是儿科。 对， 但儿科在印象当中是大家不太愿意学的，尤其是工作的时候不太愿意选的。第一辛苦，第二还得哄孩子，而且相比其他的科室好像挣钱也少。那你为什么选儿科呀？喜欢孩子吗？ 我属于那种选择了才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就我们不说嘛，当时就完全没有想法， 包括专业都是糊里糊涂的。 对，只是因为选择了，选择了以后就想要做好。等到开始做的时候，这事情啊就是这样，当你一旦用心想要去做，你就会喜欢它。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之前也很传统嘛，家长们也都会觉得一个工作你就要干一辈子的哈，就得要干到老的。那你想要干一辈子，你肯定每一件事情都想好好的做嘛。 嗯， 所以我从我开始做实习，就一开始从见习开始，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很认真。 嗯， 当开始当医生的时候就会更认真。我有很多年了，就是我只要一踏进医院的大门，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真的是那样的感觉。尤其我做住院医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一点不觉得累。 住院医是什么概念？ 就是刚刚毕业的医生。在前面几年就是最初级的，大概要5年左右吧， 就是干一些最基层的事儿，是吗？ 对，那时候要管病人嘛。你这病人来了，你要接诊，然后你要写病历，你要中间的所有的治疗，你要请示你的上级医生，把他治好了出院， 就挺琐碎的。听着， 对对对，一线的工作 挺枯燥的。 我不觉得枯燥。 你不觉得？ 对，因为每一个病人都不一样，对我来讲就有挑战。我其实后来我在想，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后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骨子里头可能还有一点挺愿意接受挑战的，就是好多时候就做某一件事情我特别感兴趣，我就老想做老想做，做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已经不在话下的时候， 没劲了，要换一换了。 对对，我就想去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就是更有挑战性的东西。但当然也只能是在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了。 你们是不是每天的工作量还蛮大的？尤其儿童医院那个地儿， 非常大。 我觉得我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都一定不愿意进那个门。一进去，乌泱乌泱的都是人，啊，那个环境特别的嘈杂，进去头就大了那种感觉。 以前我们的那个一个老院长，也是我们的院士，他说在儿童院里面走路叫游泳式。现在可能还不至于，但有的地方可能还真的是，有的时候或者某一小部分的地方可能是需要，确实工作量非常大。 你怎么应付那样的环境？我当时就想，我要在这里头，我要待超过俩小时，我就要疯了。 那是因为你不在那里面工作嘛？当你在那里面工作，你又想把它做好，那你就只有适应，就这就是你的工作。反倒就是前两年，因为我去门诊了，相对会轻松一些，我就有点不太适应，就是不太 轻松了，倒不适应， 不太适应，我就。反倒好多时候就是非常忙碌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真的好像叫肾上腺素飙升，就是让你把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在这一天，虽然我很忙，但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还是挺喜欢那种忙碌但是特别有成就感的那种状态。 对对，不是在儿童医院都说吗？在我们医院的叫，反正都是女汉子呗，还真的是。而且我们叫怎么说，就是身体一定要好。比如说某个医生，你要看他文文弱弱的，我们就心里头不太看好，三天两头老病，大家都受不了。然后呢，其实有特别多的压力，包括上级医生给你的压力，病人给你的压力，还有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有很多的压力。我还记得我特别经典，我们一个同事说的，因为他当时他手底下的一个进修医生啊，还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反正就是工作很辛苦嘛，也不太顺心，然后就哭起来了。然后我们那个同事说，儿童医院不相信眼泪。对，就是你哭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应该说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你哭过鼻子吗？ 哭过。 为啥呀？还记得吗？ 我印象深刻的哭有因为上级医生批评我以后的，有这样的。做住院医的时候嘛，会有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比如说病历写的不好，然后就被上级医生批评，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你就觉得哎呀，就一无是处了。 就别老师还严厉是吗？他们 那肯定的，因为生命在我们的手上嘛，哈，我觉得其实培养医生，我现在其实特别怀念那个时候，我的就是实习的时候的带教老师，还有在我轮转科室的那些主任，就是我现在很多的习惯都是来自于我的带教老师，之前他们这种严格的对待我们，就是我觉得这是受益终身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的病人有不好的情况下，那个哭过。就是嚎啕大哭过。 但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做医生面对的就是这些事儿。 他要接受起来是需要时间的，就需要我们历练才能够让自己能够真心的接受。比如说我的第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是因为我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看护好他，我好像对他没有那么上心，所以就让他离去了。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最终会离去啊，但我觉得是因为我的缘故让他更早一些离去了，所以那真的是哭。我现在还记得我是回家哭的，然后就坐在床边就嚎啕大哭，我爸我妈吓得就在旁边站着，然后使劲安慰我。那时候年轻嘛，刚一开始都是这样，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也经过了很多年，我觉得至少有十几年，我才能够坚持住不在家长面前就是流泪。这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尤其是像我们这个专业，现在是在血液肿瘤专业，那我们治疗的病人的年限都很长。你无论跟病人还是跟家长，都有大家之间都是有感情了，因为时间很长了， 而且是小孩子。 对，然后当他离去的时候，其实尤其是自己治疗的病人，那个内心是特别复杂的，所以就很痛苦。 所以有人说，其实医生是一个需要内心极为强大的一个职业，它是一个要接受很多负面的东西的，要自己消化。 对，但是呢，我们同事之间关系都很好，所以大家有一些这些事情互相去发泄一下呀，或者互相帮助一下呀，就很快能过去。但是也需要有几天，这个病你自己管的病人如果有不好的情况， 都很郁闷呢。 所以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说这个见多了就麻木了。 那肯定不是，我们见多了，就是在我处理这些急症重症的时候，我会很冷静，就是我会知道他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我知道怎么样做可能会让他好。尤其是在我们抢救的时候，那家长在旁边的那种状态啊，那你不可能你跟着他一起去怎么样，那时候必须特别的冷静，然后你要做出很正确的判断了才可以，但是绝不是麻木。反正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认识的儿科医生，大家都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投入，才会真的对孩子这么去奉献呢，要不然根本不可能。要不然你想想谁，有可能每天真的十几个小时在医院里面，然后对这个病人，就是小到他一天的尿量有多少，他喝了多少水，他今天体温是什么样子，他今天吃了什么东西，都可以记得这么清楚，或者我都要照顾到，那一定是要投入感情的。 但是也会有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那肯定有，我一直对这个很理解。 很理解， 很理解， 不会觉得很委屈吗？你看我对你的孩子这么好，我尽这么大的力，你这跟我嚷嚷找茬儿，不理解。 就以我的专业来说的话，我对家长是100%的理解。有的时候我跟我们的那个年轻大夫就会说，比如说我说我送我儿子上幼儿园哈，第一天的时候，我心里他也是百爪挠心哈，他第一天不在你身边，然后去接他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两道黑的眼泪然后就跑出来，然后你还知道是在幼儿园，老师一定会对他好，至少不会怎么样，对吧哈。然后我就说，你就想家长把他的孩子送到我们的病房里面来，我们的病房呢还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陪住的，他住到这里面来不是吃喝玩乐来的哈，他是要做化疗来的，他还要做各种有创的操作，就会让孩子疼的这种操作，然后家长在外面看不见，你说他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呀。所以我说家长做任何事情，他说任何话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代表他说的和做的是对的。但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站在理解的角度去跟他谈，而不能说你带着说啊，你就是过来跟我作对的，我再去跟你谈，那个立场一不一样，你说出来话也不一样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哈，医患关系它一定是双方的。所以你说这个医患矛盾完全没有医生的问题，或者完全没有家长的问题，它绝不是说单方的问题出现的，这中间多多少少双方都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确实沟通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个沟通呢，你是要站在理解对方的基础上去沟通的，而不是我说我就是医生，我说什么你就必须得听，你说的就全是错的，你就必须得听我的。如果是这种立场的话，家长也会带有一些对立的情绪，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你是真的去为他去考虑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个顺应性和信任度就非常的高。所以我的病人，我只能说我的病人啊，出现特别不理解，出现极端问题的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几乎没有吧。 周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病中心副主任，从医20多年，坚持对病人人文关怀，认定作为医生不光要看到疾病，还要看到人。近年来致力于推动儿童舒缓治疗专业性公益化发展，2017年4月创办北京第一家儿童临终关怀病房。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周轩。那你之前2年前应该是做的儿童舒缓中心。 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是15年成立的， 3月份哈。 对对对。 啊，那个是什么样的目的？当时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活动中心？ 这其实 是你的创意吗？ 不能叫我的创意吧，但因为是我们，最早给我们的这些孩子们做和家长们做这个心理辅导的一个心理医生，马医生来跟我提议的，是因为他跟家长们沟通了之后呢，就会发现24小时陪着孩子，然后除了医院就是自己租住的地方，家长很多都有抑郁的这种倾向。我们做过调查，然后也做过评分，所有的家长都有抑郁的表现，他都超过常人。那 他就是说能不能给家长找那么一个空间，让他哪怕一天只有半个小时离开孩子，离开他现在这种环境，让他呢有一个舒缓身心的一个地方。这个就是当时提议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也没想到见那么快， 想的还挺周到的。你们忙成那样，每天治疗孩子都治疗不过来。 对，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属于我，就是觉得我平时的工作对我来讲好像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挑战了， 需要挑战的时候。 对，所以我就想，哎，还可以再多做点别的什么什么事情啊。然后其实我本人的性格相对来讲比较敏感，就是我比较在意别人的一些感受啊，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家长可能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呢，但是谈话谈比如20分钟30分钟之后，家长对我就会比较信任，因为我觉得我能够了解到他们心里面的感受。其实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也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可能就跟他见了一面，就是跟他说几句话，我就能感受出哎，这父母之间可能有问题。后来在旁边再去通过其他人就知道，哦，父母果然已经就离婚了，但是孩子不知道。但是你跟他谈一两句话，你就能够感受出来他们的这些情况。那作为父母如果是离异的，对孩子是什么样子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在对这个孩子进行治疗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在这方面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是吗？ 会有。如果父母关系很不好呢，他这个无论是哪一方来带孩子，他的困难都会非常多，就他没有其他的支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父母的支持可能就会更多一些。那在谈到某一些的比如说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比如说治疗经济上的问题，你要考虑到他们家里的这种情况，你可以多帮他去做一些选择，他对你的信任感也会更增加，他也会更从自己的实际再去考虑一下我下一步的这个做法。那这样对孩子一定能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吗？对他的治疗也会有帮助的。 我这么听着当医生太难了。 当医生 这个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我诊断一下你是什么疾病，然后按部就班的治疗，就治疗其实只是 一部分吧， 一部分， 对对对， 还有很多他周边的事情，包括心理上的，然后家庭的状况等等，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可以不考虑，可以， 但是你考虑， 但这个是我的习惯，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一定会跟他谈话，谈话过程当中我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就能够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可能我就愿意做一些。但其实作为我们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中心的医生，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医生都会更多的去考虑一下我们的孩子的感受啊，家长的感受。当然有中间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太忙碌了，真的是太忙碌了。我们家长好多人说，我都不忍心进去，我觉得你们都太忙了。吃饭，如果我们不去餐厅吃饭啊，就是在那个办公室的话，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吃饭，就是办公桌就扒开一点地方，然后基本上你吃饭的时候可能就20分钟，家长可能也会随时进来啊，或者有病人的一些什么情况啊，基本上你进到病房里面就是一直就是在工作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在你很忙的时候，你不可能对每一个人呢、啊、或者你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觉得至少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会去想到这些，而不是仅仅的说我反正我就给你这么开出来。包括我们一直跟我们的住院医说的，你给小孩子们开要抽血检查的，你能不能把它放到一起啊，让他少扎一针呢、啊、你能不能把这些检查再给他整合一下，让他少辛苦一些，比如他要睡觉才能做的检查，我们能不能把它凑在一起做呀。所以这些为什么我们更忙，我觉得就是他考虑的这些更多，包括我们这送孩子做化验的这些这个叫护工吧，也非常的辛苦，他们对孩子也有感情，因为孩子一来可能一年两年的也都有感情，他也给你安排的好好的，说那个我带着你去做这个做那个，这样的话怎么怎么样都给你安排的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这种氛围，这是一个科室的文化。 我老是想象不出来都忙成那样了，怎么还有功夫在做额外的事情？因为你们的那个作息哈，很早就要去查房，然后你要当天再有门诊的话，你出门诊然后外头排好老长的队，恨不得上个厕所都得一溜小跑的这种。 对，我们都不上厕所。 所以我只放一点水，就实在太干了，喝一点水就少喝。 对呀、 啊，真是这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嗯、那还想着额外要做点事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力呢？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吧。我觉得我们包括我特别好的同事都在说这么辛苦，其实还有很多心里头不开心的事情、 嗯、 但为什么还想做，就是觉得还喜欢这份工作、 嗯、 但我自己就会觉得当你喜欢的时候我真的不觉得累。 你喜欢这份工作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真的是他给我带来的成就感吧。对，成就感，像我之前，因为我们都是血液肿瘤医生嘛， 嗯， 那当然把病人治好，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嗯， 然后但现在呢，我更多的去做的就是跟舒缓相关的这些工作。 嗯， 那就他能治好的话，我能让他活得更好，对吧？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痛苦更加减少。如果他确实不能够治好的话，我能让他走得更有尊严、更平静，让他的父母的悲伤能够最大程度的这个减少，或者让他的时间缩短，这就是我的成就感。 嗯，你这个小的转型是怎么 哎呀 开始 的？说怎么就转型了呢？哈，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你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情？ 嗯、 真的是一个病人，他还不是我的一个病人，是别的这个病房的，但我们也会跟他接触比较多、 嗯、 也是老跟他去谈病情。那个病人就是属于到最终其实都已经不可以被治愈，我们反复的跟他交代病情，就想让他带着孩子离开，因为毕竟三甲医院床位的这个问题、啊、 嗯， 但家长呢也特别坚决，他说那个我知道每上一次化疗风险都非常大，但我一定就是要坚持到最后、 嗯、 所以最终到他走的时候，我一直就觉得，因为我见过那个孩子中间好那一段时间的状态，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多大的孩子？ 十岁吧，我印象中是十岁，非常美的一个小姑娘。到最后走的时候真的就是瘦骨嶙峋，然后因为这个整个治疗的缘故，也变得皮肤是黑色的，也没有头发，然后几乎也不穿衣服了，就到最后因为很痛苦嘛，无论是治疗啊还是他最终的这种疼痛，也没有力气说话了，也不动了，反正到最后那种状态让我看了我就觉得作为我来讲挺难接受的，更何况父母了哈。 嗯， 所以真的是那一刻我就跟我的几个同事都说，我说我特别想建一家儿童的临终关怀医院。然后那个时候温总理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让中国人有尊严的活着。 嗯， 我说温总理都说能让中国人有尊严的活着，我们怎么就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有尊严的离开呢？所以我说我真的特想建这么一间临终关怀医院。然后我们同事说，那你天天看到这个你心里头不难受吗？总是这样的哈。 嗯， 但我也有了这个想法，其实它就是说老在你的这个脑海当中啊，它总是有，所以我就比较关注这方面的。再加上我们一些开会啊还有进修的机会啊，我就会比较的愿意去听一听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同行们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是在2013年我们去进修完了之后，当时我就想我回去想要做。 想要建儿童舒缓治疗中心的时候，周轩的工作依然忙碌，他只能用业余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中心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建起来。那么结果如何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周轩，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